咁但係就係嗱，你去到後來啦，咁就陸續有啲所謂升援嘅人啦，就有啲人即係唔知升援定抽水啦。咁比如我哋去多一段片啦。 嗱，聽我講，咁就即係警察打人，又變咗襲警啦。同樣嘅情況再次喺旺角出現。 冇信任力啦，你哋今日撤退咗就冇噶啦。 而家咧，而家司機似乎咧想將行動升級，將啲車駛出去彌敦道。我哋而家睇佢講咩。 司機，司機， 而家咁多人撐你，你咪縮埋啊！ 啊，你邊個司機啊？你 咁啊，黃洋達話：聽下小巴司機嘅聲音喎。咁但係小巴司機嘅聲音就聽唔到啦，咁就聽到嘅係咩聲音呢？咁就好可能就係熱狗嘅聲音喎，咁多人撐你，你唔係縮呀嘛？ 唔係，我唔想講呢個重點住，我哋有排講呢個 point， 因為呢個係涉及成個運動嗰個主體性究竟係邊度嘅問題。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呢，就係其實我揸車嘅人呢，對啲紅巴呢其實呢都係冇乜好感嘅。 點解呢？ 因為點解呢？佢哋压榨抢位抢得快过你，佢哋呢啲系成日波浪形咁行嘅，大佬完全唔会让你嘅、你睇我哋 office 楼下嗰度，即系我哋洛克道啊， 即系好飘移嗰啲系， 全部系霸晒嘅， 亡命啊嘛， 系嘛？见亲我行过咧，嗰班即系喺度，即系负责集低啲名嗰啲，哇！嗰啲眼神都唔知几凶，我心谂你够胆喐我啊你，小巴佬， 你咩事？ 屌你黑社会，你估大晒啊？ 你咩事同佢对峙啊？ 嗰啲，因为你谂下好简单嘅啫，当日。黄老邪只系得佢嘅 poster 同埋黄杨大嘅 poster 喺嗰啲红 van 里边，你知道对住我会系点嘅？不过 anyway，即系呢样嘢我唔提，呢啲系私怨嚟嘅。最重要就系其实你个政府点解你俾人哋喺嗰度即系入到线，你冇理由冇足够嘅位置系俾人泊车嘅咯。喂，呢个先系问题嘛。第二，好明显而家你喐上海街嗰班。话咩？听到油尖旺区议会，我已经知道咩料啦。 嗯 嗯， 因为当日你曾经撑嘅占中啊嘛，你二在啊嘛。 嗯， 不过嗰班司机当日系醒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挑横店呢度冇生意啊，大哥。我二在之后，你班友仔可能仲拣我搭多啲咁样，系有傻嘅。正如我哋呢度附近好多食肆，都好多都系咩八折啊、七折啊。如果有黄丝嘅话，就系咁样嘛。咁但系个问题翻去就系、是，喂，你政府冇责任啊？你俾多人喺嗰度开线，点解会唔够位拍啊，大哥？喂，呢个先系问题嘅核心。第二就系肯定系油尖旺区议会嗰班建制派嗰班友仔喐佢哋噶啦。Exactly 一定系咁。 即系呢个系个政治 秋后算账、 清算嘅一个后续嚟噶。 冇错。如果你喐佢嘅话，咁你全香港所有红巴嘅地方你都要喐噶噃。因为点解我哋楼下佢都俾佢压晒噶啦，大哥。好彩我哋嗰度啱啱縮咗入去，就唔阻住條主要嘅通道啫。咁但係你上海街或者係即係先達廣場嗰啲位置，喂，真係全部俾啲小巴係霸曬嘅。咁但係你冇位，你又俾人喺嗰度入線，大哥。有冇搞錯啊？ 唔係，我諗即係今次最令到啲小巴司機係不滿，甚至乎即係其實係動員到廿架小巴一齊去嚇佔旺啦。即係最大原因就係話。喂，其實啲差佬本身係打人先嘅，係打個司機先嘅。咁最後咩？你又喐，你又反屈翻佢，就話咧個司機打你。咁好地地啊，即係小巴司機好難無端端喐你差佬㗎，係咪？ 唔係打，應該咁講，係初頭話抄牌，抄係 就不滿去拍片， 係啦。 咁然之後就話人喐你。 系 咁啊！而家差佬习惯咗呢样嘢噶啦，大家都见怪不怪噶啦，我哋都日后系审后疲劳噶啦。差佬而家老实讲，基本上喺条街度，喺一般嘅市民心目中系地底泥嚟噶嘛。 咪老凤屈咗你先啊嘛！你而家 边有尊严嘅呢班人？屌！而家佢根本系有牌烂仔嘅啫嘛。所以你讲话明明我冇打你，不过你就屈我打你，跟住就即系塌你，呢个系好贱嘅现象嚟嘅，已经系。除非你系好斯文嘅人。即系佢就唔敢乱嚟。 喂，你就算系礼拜日嗰日啊，即系呢个光复上水黄台仰嗰次咧，其实都系噶。虽然我哋唔同意黄台仰，喂嗰次好明显嗰啲片啊睇到晒啦，即系呢个萧云啊嘛，系咪嗰段片就讲睇到晒啦？就系佢喺度话即系喂唔肯攞个身份证出嚟啊嘛。咁然之后个差佬就咁推佢啊， 买嘅 推埋地啊。 嗱，即系我都唔同意黄台仰嗰啲咁嘅态度。